在你的心里，有没有那个一个人，你跟自己说了千万遍的放下，却依然还是一点都没有放下？为了放下他，你跟自己讲了无数次的道理，比如说他不值得你去惦记，比如说你们早就已经没有了可能，比如他早就把你忘了，比如他早就有了新的对象等。你每一次都用很多种理由去说服自己放下，可是理由想了很多种，道理也讲了无数次，却依然还是一样，根本就是于事无补。每次都是这样，前一秒你仿佛已经想明白了，决定要忘记他，不要再想了，但是下一秒你却又不自主的开始想念他。刚想通要放下你，却又开始想你。你一边想着那个人，一边这样苦苦的笑自己，笑自己道理都懂，却依旧还是那么的没出息。终究做不到真的放下，但你不但没有办法放下那个人，把他从你的心里挪出去，甚至还一直幻想着有一天他会突然回来找你，你们之间又有了可能。其实你很明白，这样的念头你根本就不该拥有，只是你已经习惯了一边否定，一边让自己不再去想，一边又控制不住自己，对此心存期待。你何尝不知道自己如此的想法真的特别傻，但是你却就是做不到不再回首。在生活中，你就一直那样，让他在你的心里进进出出，让自己在放下和想念之间反反复复，如此的一天一天又一天，一月一月又一月，一年一年又一年。不管时间过去了多久，那个人仿佛总是可以轻易地拨开你的心弦，让你理智全无。对于这种状况，有时候你会觉得很不应该，不该让他耽误了你奔向别的人。但是有时候你又觉得很庆幸，庆幸自己还有一个人可以去想念。他不是你的谁，但是无形之中他却一直都是你拒绝其他人的，始终自己孤身一人的理由。 你也想不明白，他没有什么好，也没什么值得你怀念。可是，你为什么就那么放不下？但是你依旧重复着，总是在前一刻内心释然了，下一刻又重新把它放在心上了。对于这样的恶性循环，你很讨厌，只是实在没有办法走出这样的困境，你也只是选择了接受。终究是你自己曾经用了心，动了情，所以你不得不用更长的时间来想念，来遗忘。时间终会冲淡一切。既然现在实在是放不下，那么你也就不必再逼自己了，就让一切顺其自然。终有一天，你在又一次决定要放下过后，就真的不会再想了，真的就会放下了。